让您说着了，我现在就是了，是吗？立心京剧团啊，哈哈，就我一人，生旦净末丑啊，他兄弟我都有，4903、4395，关注这个反腐倡廉，还有4038。对了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大快人心，2598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啊，啊，这个问题得好好查查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5926。啊，说是刚才那段白毛女儿是奚孝伯奚先生唱的，不是，啊，哈哈，是这个应该是后来的演员啊演唱的，是吧？小罗，这是微信上头啊，就这几天这个空气质量不大好，是吧？是，反正这个各种原因吧啊。逍遥道君啊，说双十一啊，问这个新哥剁没剁手啊？我没有。说这个说双十一这个新歌，不如给我们这些个单身的谋点福利啊，介绍点那个好姑娘给我们认识认识，行啊，这没问题啊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我手头我得有啊，是吧？我得有啊啊。海娟，这个旅游行业啊，这个有关部门必须得好好的严管啊。魏丽啊，说这个就爱听立新唱京戏，你看看没有，立新京剧团开张了吧？你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吗？哈哈，是幺幺枝桃，是吧？这个啊，哈哈，对，您这话我不能公开说，我一公开说好，呦呵，这家就啊，觉得我怎么着了似的啊？没有啊，这个智叟翁啊，天不好，注意身体。是啊，北京歌少啊，这个谁呀？这个秀猫啊，读报听戏明事理，你看看人家这个啊，想明白了是吧？哈哈，啊，这老听众了，老朋友啊，老王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啊，老不节水这个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咱们首都的节水那是表率啊，陈大的啊，哈哈，对，看我照片了，说我照片富态，嘿，瞧您说的，现在苗条多了啊，是吧？展望未来，哎呀，说这大夫怎么把纱布拉人家肚子里面，这忒大意了，可说呢。是吧？张印才说有群号，您不都已经加我了吗？话里话外啊，二马师傅，嚯，哟，这干部们啊，得好好的管好自己，是不是啊？那必须的。二道平安师傅啊，问我这个是吧？光棍节，哎呀，这太难听了。对，双十一抢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抢，我净睡觉了。他累呀，问题是顺其自然啊，这什么闺蜜啊，这真够可以的啊。阳光来了哟，尹无朋我大侄女，哎呀，这年头你看看啊，防火防盗防闺蜜，嗨，这不能那么说啊，这好朋友这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啊，比如说咱们爷两个啊，哈哈，对，茉莉，哎，马太这评戏放的好，嗯，马太老师是吧？继续啊，讲点什么事儿呢？嚯，这人民日报的报道啊，咱北京真是太厉害了，妇产医院7个小时成功的抢救了一个突发羊水栓塞的产妇，您知道这个吧？这病可相当严重，真事儿啊！这个之前这。